好，翻嚟第二节老蛇毒女， 有我奶昔， 有我小咪， 有我摸摸， 有我阿威。 好，头先讲到好刺激啊，咁你成为人夫嘅女朋友啦。 我想介绍一下少少嘉宾嘅外形先。其实咧，嘉宾系长长头发嘅，眼大大，同埋有一个类似九十后嗰啲圆圆眼镜，系好 Q 嘅，所以个性格系开朗大方同埋好 Q 嘅。 咁佢系哈利波特嘅眼镜嚟噶，我成日都觉得系。 阿 Lisa， 阿嘉宾笑到收唔到声啦。好啦，翻翻嚟继续。 讲埋身材先，佢身材系超劲嘅。 F 级 唔止啊，我觉得系呢啲蔡依林嗰啲 size 嚟嘅，大佬。 知啦，真系。好啦，话好有幻想空 间啊。OK， 翻翻过嚟先。咁其实我自己咁觉得，因为而家香港啦，其实啲好多人会指点点啊，即系认识你哋嘅时候，可能都知道。哇！人哋有老婆噶，你做咗佢女朋友，咪变相好似感觉系第三者，即系可能啲人会谂：喂，佢有老婆，你又做咗佢女朋友，其实会唔会系因为你嘅出现，所以搞到佢哋嘅夫妻关系即系有啲唔愉快啊？即系你会唔会嗰时都好忐忑啊？即系知道人哋有老婆，但系又未结束嗰段关系， 但系会有啲犹豫，自己突然间变咗小三， 系咯 啲咁样。 即系你个心态嗰时，即系又会唔会好唔舒服，或者惊人哋点样睇嘅？要知道咗。 其实会嘅，因为真系冇试过咁样嘅关系，同埋系唔见得光啊嘛。咁你嗰刻就会觉得，咦？咁其实点算咧？我同佢，我可唔可以同佢光明正大地去街呢？你会谂呢样嘢咯，同埋，咦？咁我哋同事噶嘛，我哋同一间公司，咁应该要点样样？ 就佢未 dap 你之前，已经开始有呢个 OS 小剧场定咩？其实咪由冷之后嗰刻开始呢个 谂法， 思想上 已经 开始 慢慢浮出嚟啦。 嗯，冇错冇错，系啊，因为佢揽咗我，但系问题我又唔抗拒嘅时候，跟住嘅关系就开始明朗化，就觉得系啦，即系你系同佢一齐啦咁样样。咁开头嗰几日我自己有挣扎嘅，真系又觉得喂，其实讲真系咪真系应该要继续下去咧呢样嘢？定因为系纯粹系一时三刻嘅 快感 互相取暖咗一下咁样样嘅啫。咁但我自己会觉得，我经历过上一次，我对嗰人系好好嘅时候，但系我都依然系冇结果，或者系不了了之就完咗段关系。咁点解我仲要系点讲啊？咁伤心呢？我纯粹系寻开心算咯，系一个开头的。 即系想得快乐前且快乐，即 系 及时行乐嘅，想个身体 系就 系唔谂咁多。 喂，有 feel 佢又对我好嘅时候，点解唔去啫？咁有老婆冇老婆咯， 系咯，好多女仔。 喂，问题系唔系我主动我去抢佢啊嘛，系佢撩我先嘛，点解系我错咧？ 所以好多女仔咧，有啲成为小三嘅原因就系之前嗰段感情既然咁认真都冇好嘅结果，咁依家就中意就去咯，系嘛？ 其实男仔都会有呢种感觉噶，系咪啊？微微。 即系你上一段感情唔好之后，你会冇咁认真咯，即系觉得诶、都唔使咁认真啦。 我 pass 晒心俾佢，佢都系话唔要我就唔要，我中意第二个啦。 即系及时行乐先啦。 我哋探讨下 VV 啦。咁你头先讲到嗰个女朋友拍咗一段时间，咁仲系呢个女朋友嘅？ 嗯，系啊。 你哋一齐咗几耐啊？ 七年？ 咦，七年之痒噶咯？ 七年之痒啊！ 有冇考虑结婚啊？唔好等咯，唔好嘥时间喎。 差唔多 咯，差唔多，即系都计划紧嘅。差唔多。 槟城嘅女仔系嘛？ 系啊。 有同香港女仔有咩唔同？同大家分享。 热情啲，靓啲，身材好啲。 因为华人嚟嘅啫嘛。 系啊。 系咯，冇乜太大。 但系应该唔同。 文化系有啲唔同嘅，嗰边系男仔养家多啲，女仔通常唔使做。 即系佢指意你得噶啦，我 系咪即系传统少少啊？比较 传统好多。 即系女仔系持家嘅，男仔出去做嘢。 哦，即系男主外，女主内嗰只。 咁咪同香港都差唔多啫。 唔系，香港其实双职夫妇比较多。 咁其实会唔会系因为而家啲香港啲男人冇卵用？哎，冇扑街啊！咁样讲之后又俾人闹啊！ 咁又唔系， 香港环境唔好啫。 唉，我哋政府几无能啦，但系真系讲政治添。 你会唔会担心啊？如果即系你 expect 一定会养埋佢，咁你唔担心嘅？ 嗯，唔担心。 嗯，睇嚟你份工作都几稳定，同埋几好，系嘛？ 稳定，不过唔好嘅。 介唔介你讲下你做咩嘅？其实 保安咯。 保安嘅， 系啦，咁就关于佢呢个职业咧，其实佢有啲灵异嘅故仔同你分享嘅。 你靈異故事分享啊？ 佢好正嘅，就是關於佢呢份職業，因為佢前一排就我哋 live 嗰時佢分享咗俾我，所以我就覺得佢好特別，就上咗嚟請咗上嚟講下。 咁啊，既然係咁，我哋去下靈異事件先咯，講下。 話說佢有一日就巡奸啦，好啦，交俾你啦。 唔係嗰日係純粹咧凌晨两点左右啦，两点左右咁去厕所。 我可唔可以揞住耳仔啊？其实我唔想听，因为我惊。 我好想听。 啊，你继续听啦，我揞住耳仔先。 劲惊啊！ 我自己讲住，其实真系认真，我好惊灵异。有冇谂过有人上嚟讲灵异嘢噶？因为我都准备先人嗰种。你继续，你继续。 一个靓仔保安喺凌晨约两点嘅时分去一个 toilet， 跟住好继续。 咁个厕所就咁样嘅，一开门咧，你见到有两个洗手盆。跟住左边就系尿兜啦，跟住再入啲角落头就系两个厕格，咁一个喺出边，一个系埋墙嗰边啦。咁我去埋墙嗰个嘅，咁样咧啱啱闩门就乜都未做，门都未锁，跟住隔篱嗰格空格咧冇人噶嘛，咁就砰铃砰，好似有人跌低，有个男人哎呀一声。 但你喺行入去有两个吉嘅厕格，你就行咗埋墙嗰格，跟住但你系坐啊，定系企啊，定 企喺度噶？我啱啱闩紧门噶， 去紧一橛啦，定系 伸住只耳啫？ 阿奶识惊到咧， 惊啊大佬， 惊到想行出呢个 studio， 乜都未做啊，净系行入去， 裤都未除， 啱啱想锁门。啱啱闩到门想锁门就， 唔好意思，其实呢个麦又唔使咁大声，我唔知听你讲， 就会想你啲音量收细。 我尽量细声。 唔好理佢，唔好理佢。 跟住佢隔篱bling bling 啦，有人跌低咁样啦。跟住 讲完啦，我听啦。 佢有个厕纸筒嘅，就手臂咁长，即系手掌去到手踭咁大。 隔篱点样bling bling 反反？但系你即系而家你喺对住墙嗰个厕格里面，但你企咗喺度，但你未开始去，但突然间隔篱就乒铃板啦。 嗱，佢咪有个厕格咧，一格对一格，咪中间有个板嘅，佢咁样。 好似我即系依家，总之两格厕格咧入格，突然间你未开始就听到咁样啦。 系啦，跟住仲要块板系咁震嘅，即系好似人撞到咁样啦。 但系讲紧嗰个马桶个厕所板咁样。 唔系，佢系 即 系 除咗中间晾住嗰个 两格之间咪有块板嘅， 有嗰块板 系啊， 嗰块板 分隔开， 分隔开， 分隔嗰块板丧震啦。 系啦，跟住震咗几下，哎呀一声个男人，跟住就 奶声， 佢嗰个厕纸筒咧，手掌去到手臂一个圆形嘅厕纸筒咧， 哦，即系大嗰啲厕纸，系啦，厕 格里边奶色吓到弹咗出去 studio 啦， 跟住跌咗落地下，飞咗出去洗手盆嗰边，咁佢啲厕格门系掩埋咗啊嘛。咁你掩埋咗个门底同个地下咧，系一只手掌咁多度啦。 其实咧，佢嗰日就同我讲呢件事嗰时咧，佢系开 live， 佢直睇现场嘅。咁佢好好咯，所以佢好犀利。跟住咧，佢其实佢讲紧嗰个厕纸筒咧，唔系我哋一般人居家嗰种厕纸啦，系硬邦邦黑色嗰只塑胶咧，基本上你 feel 到有几粒螺丝镶实咗喺嗰埲墙嗰种厕纸筒嚟嘅。跟住门底咧，其实嗰个阔度咧系感觉上嗰个高度。是不会被那种厕纸筒去碌到出来 的。你一定要打平跟着踢它出来这样咯。即是你不是人为的话，你不会飞到出来那个位置的。跟着我回去抗操看闭路电视，有个镜头对着的嘛。那我前后15分钟都是只有我一个人在里面。 系啦，他做保安自己看 CCTV， 冇事发生成件 事。但你说他 live 你。 佢 live 佢之前同我讲嗰次，咁佢开 live 俾我，佢直头喺嗰个现场度，所以我大概知道嗰个环境。 呢个厕所我仍然系每日都会去厕所 度。系啊，你仲佢仲开 live？ 我当咁啱遇到咯，系啊，一个几特别嘅遭遇咯，我当佢系。 但系嗰排有冇话发生啲唔好运嘅嘢啊？或者前后有冇啲咩异样？ 冇啊，特别黑仔都系做嘢嗰啲嘢咯，都系。 但我记得你除唔系咁，但系呢个咧，其实但系你后屘话呢个点解你印象之中砰砰声，但系你话你听到一把男人声 嘅，系啊，听到人哎呀一声咁样咯。 但系你企喺度去砰砰砰，跟住就哎呀啦，跟住个厕纸筒就甩咗出嚟啦，就成个飞脱咗出嚟。但系嗰个道门根本个唔够高度，俾个厕纸筒飞脱出嚟噶嘛。 系啊系啊。 跟住，但系你一出嚟就 咩好静啦，系 咩人都冇，因为我未锁门噶嘛，我仲企喺度， 即系其实你冇， 哎呀， 你冇去啦，已经 有嘢跌咗喺度，跟住我即刻开门睇咯。 你有冇？咁你最后冇去到厕所就出嚟睇？ 唔系，我睇完之后冇嘢，跟住摆翻个厕纸桶继续去 开大，翻个厕 纸 桶 继续 我，但系你唔惊噶？ 我冇冇嘢惊，即系我觉得呢啲嘢就 嘉宾有乜反应？ 我好惊， 即系我觉得我冇做啲咩， 因为有 picture 啊嘛，你咁样讲你就 系啊，我要将佢嗰件事讲讲得好啲，因为本身仲有个现场环境我睇，佢依家就咁讲就惊冇咁。 可唔可以讲下系咩类型嘅其实咧？即系商场啊，定系酒店 咧？住宅商场系啦。咁啊，夜晚商场冇人就我哋保安部睇埋咁咯。 哦，即系要巡 嘅。佢硬系有个位咧，系冇冷气嘅地方咧，系特别寒嘅。系啦，咁嗰度，咁嗰度咧就通常都行过都好快走噶啦，都系啊，都费事。 其实 Vivi， 你算唔算系成日都 feel 到同见到嗰种人咧？ 嗯，细个会多啲咯。 系咯，我其实觉得呢坛嘢咧系有啲似你以前，我以前睇《阴阳路》嗰种故事啊，有啲似啊。去个戏院出嚟，跟住行好多层，跟住去个胎嚟，话有啲篮球啊、拍地嗰啲声咁样咯，有啲似呢种。 但系咧，我想问咧，你哋做 security 要夜晚一齐会巡唔同嘅楼层啊或者地方咧，咁你哋都会好容易见到噶嘛？即系好似你都成日会见到啊、遇到咁样样。咁你哋会唔会带一啲？水晶啊、佛牌之类嘅， 有啲人会带咯。不过因为我信有呢啲嘢，但我唔会惊咯。因为即系我又唔系我杀佢嘅，咁佢又搞唔到我嘅。即系讲真，如果佢搞得到我嘅话，即系我都可以还击啦。 即系你唔惊嘅，其实已经 即系我冇做啲咩衰嘢啊，又唔系我杀佢。 其实佢已经好大胆喎。头先嗰坛嘢，其他人应该会好惊。 但系其实系因为你成日遇到，所以先唔惊，定你本身就唔惊先？ 即系谂通咗，以前细个我系惊嘅，咁之后谂一谂，我睇佢又唔系关我事嘅，佢死系佢自己有原因，或者俾其他人杀死又好，咁我觉得唔关我事啊，我又唔系做啲咩衰嘢，又唔系专登去踩佢咁样。 但系有好多人系 touch 咯，遇到呢啲嘢嘅时候，系之后就会病啊，会唔舒服？ 系啊，所以就问佢 发烧啊，或者系病好耐都唔好翻啊，诸如此类嘅嘢。 但佢其实佢呢坛嘢冇嘅，佢有另一坛有嘅，系咯。 哦，系啊，以前细个中三嘅时候咧，瞓觉，咁嗰时仲系上隔床，咁咧我背住个窗口瞓，咁后面系窗咁样啦。咁我拧转去窗嗰边嘅时候咧，个头俾人摸咗下。跟住摸一下之后咧，又系起身睇乜都冇啊，跟住又。 但冇你嗰下嗰、那个。嗰、那个触感就真系摸一下咁， 系摸一下咁样咯， 冇乜特别嘅。 有啊，觉得惊咯， 你嗰下系惊嘅，反而望完冇人，所以惊啦， 发冷啊，系咁出汗啊。第日问翻，喂，有冇人入嚟房啊？冇啊，咁样。 但照计你喺张床上面咁，其实个物理角度都唔正常噶，无啦啦有人拍你嗰个位，唔会有人噶嘛。如果你咁讲，喺张床上面定咩？ 因为我阿妈好兴入嚟房，到中午都系啊，个习惯就入嚟我间房度睇下有冇 冚好被啊。 即系你可能以为你阿妈拍你， 咁我喺度谂系咪我阿妈见到我喺后面摸下我头点样咧？咁样冇啊又。 但系有冇谂过，其实可能你后边系个窗噶嘛，系咪啊？会唔会窗帘有风吹？ 我唔开窗嘅，系冇开窗嘅嗰个位。 喺屋企 feel 到突然间有人拍咗你下， 扫咗头一下，跟住隔日之后同个 friend 玩喺人哋个 friend 玩摔角，带我落床嘅时候咧，同一个位置冚到落嗰个床边个窗膊度。穿咗要连三针， 呢件事就真系应该系有因有果咯。 有啲可恶喎， 咁啱咯，我当。 我觉得其实佢系可能，我自己个立场，我觉得其实系可能嗰个灵体系想提醒你，你会濑嘢，会唔会系咧？你自己觉得咧？你有冇反思翻件事系点？ 或者会唔会系其实有啲已故嘅 屋企人、 长辈啊、 有可能 亲人之类嘅， 有可能噶。 因为佢咁样样摸咗你啊！ 但系点样玩？即系已经系过咗几日啊？定过几耐去玩摔角？ 嗰件事发生之后嘅两日咯，第二日咯，一日两日，系咯两日之后。 即系佢其实已经 系咪 先？即系 warning 嚟，系咪即系下略嚟 ？reminder 嚟。 reminder 之后我顶 亲提示 系啊 ，warning 提示嚟啊！ 但之后我顶亲都系要连针，都冇人提示我。 就话即系咩避不过啊，事事不事啊， 咩事喎、啊？ 其实 不不事喎、啊。 你自己觉得咧、啊？我自己个真系我自己会觉得会唔会系提我叫我避开咧？你当时谂法系点？ 有机会系咯。 你觉得咧？ 咁啱 无啦啦，前一日灵体拍自己，之后嗰一日自己濑嘢。定会觉得相反，其因为佢拍咗我，所以我先会濑嘢，会唔会咁样？ 我会觉得系可能前者多啲咯，即系一个系牵手，而多于你啱先后者讲嗰样嘢。 我想如果之后我整亲嗰啲都有人提下我就好啦，小心啲。我试过好多次连针嘅整亲， 但会唔会？但你唔会觉得嗰次就应该唔系咁啱得咁巧啊？系咪？ 真系咁啱咯，应该系。 嗯哼，嗯哼。 应该系咁啱佢嚟睇我扫咗我头一下咧，摸我头一下。 但嗰次 系唔关之后整亲事嘅。 嗰次系你 巧合 细个嘅， 细个中三嗰阵时。 所以嗰次就惊嘅。 因为我个长辈系最锡我妈啊嘛。 嗯。 咁我妈咧出门口啊、做嘢啊、买餸叫我唔好睇电视咧，我一定唔听话。 嗯。 咁就会有把好似我阿妈嘅声咧，系叫我。全名嘅，咁、那个长辈咧系我妈嘅家姐嚟噶嘛？ 但佢讲， 阿姨 妈，但同拍头嗰单嘢， 我出世之前，出世之前就已经过身嘅啦。 哦，即系你冇见过姨妈嘅？ 系啊，咁我谂我阿妈同佢家姐把声可能都唔会相差太嘅啫，应该。 但系即系你细个系认住系佢嚟嘅，定系咩？ 我觉得佢有睇住我咯。 佢有睇住，但系拍你嗰个会唔会系佢咧？ 嗯，有机会噶。咁我阿妈都会睇下有冇腐皮，咁佢应该都会睇下我有冇腐皮嘅。 即所以成件事就系你姨妈嘅温馨提示咯。 可能佢咁啱摸下噶，我摸我嗰下，我个频道接触到啫。 嗯， 因为我以前细个系多少少嘅，听到啲声。 你觉得咧？你听完呢坛嘢，又觉得系点？ 有可能咯，我会觉得。如果你话即系屋企有个即系亲戚个身， 系啊， 而同你妈妈又好亲近嘅， 系啊， 纵使即系你出世之前佢已经过身，但系佢都会你都系佢嘅亲人嚟噶嘛，其实 系啊，会睇下你， 即系会有啲可能系。 会有屋企人会睇住自己嘅， 系咯，即系有啲嗰种感觉。 有个女朋友咧，阿爸阿妈过咗身。 等一等先，第二节时间差唔多啦，第三节翻嚟再探讨下。